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我们就是火， 就是爱音乐， 别叫我停下来。 我就是爱唱歌，呼吸打着节拍。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。要快乐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 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月21号，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5度，最高气温1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阴，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5度到0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0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丰台在-5度到1度，大兴和海淀在-6度到1度。在25岁以前呢，我们可能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调养，而25岁后呢，身体的各个方面机能都开始下降。大多数过了40岁以后呢，多少会有一些气血亏虚的情况。说到补血的食物呢，不少女性会说红枣、阿胶、桂圆等等。其实呢，水果甘蔗也有补血的功效。甘蔗最好的食用方法呢，还是榨汁。除了补血，它还可以帮助身体排毒。一直以来最喜冬天，冬天虽然寒冷，但也却有着另一番的味道。在官厅水库南岸呢，有一条美丽的水岸线，被当地人誉称为观澜湖岸。冬日，观澜湖岸景区里冰雪交融，好一派浓缩的北国风光。景区内设有各种承载儿童记忆的冰上活动。辛苦了一年，是时候犒劳自己了，找一个喜欢的地方，放下所有包袱，好好享受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

也是因为欢喜。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，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。幸福的地方飞去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